咁但系咧，其实咧，佢哋两个身材咧，即系因为我姑姐都系属于肥肥地嗰啲师奶仔嗰啲身形啦，咁样。咁其实我阿爸系着得落噶，虽然有少少紧啦，但系佢唯一个分别系咩咧？系因为系女款嚟噶嘛，所以佢有少少设计，就系、是、个背后咧有一条 lace。喺背脊后面有一条 lace， 但系唔明显嘅，即系你唔仔细睇，你系睇唔到嗰条 lace 嘅。跟住我姑姐就悄悄地咧，就扮嗰件衫系我阿爸嗰个，就俾咗佢。 哦， 咁我阿爸又冇留意啦，就真笠咗佢啦咁样。跟住我姑姐就话，佢即系佢嗰两三日就见到我阿爸着住一件 lace 冷底 lace 底衫，因为佢除咗出街佢笠咗出边嗰件冷衫之外，佢屋企都系着住嗰件底衫。佢都觉得哇，我细佬真系好有型啊！着住一件 lace 嘅底衫喺屋企行嚟行去，而且自己一啲感觉都冇。 新年着 lace， uncle 派利是啊！ 阿爸，我对你唔住啊！最后呢一句唔系我谂嘅。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。 下午五点半，由郑浩景报道新闻。本港新增九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，是近三个月以来首次录得单位确诊宗数。上一次本港录得单位数确诊是去年11月18号。新增个案之中，四宗是本地感染，其中三宗源头不明。卫生防护中心总监林文健表示，近两星期共录得327宗确诊个案，当中大约九成是本地。